会跳的鞋。在幼儿园里，小朋友们午睡的时候，小鞋都整整齐齐排在床前。玩过的积木、小火车、布娃娃也早收好了。这些规矩丁丁都知道，可一回到家里就给忘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丁丁老爱扬起脚一甩，就把鞋甩掉了。甩到哪儿了，他可不管了。有一天晚上，丁丁正睡在床上，忽然听到什么东西在啪嗒啪嗒的响。他睁开眼睛一看，是自己的一只鞋在跳来跳去。 小二，你在哪儿？ 哎，我在这儿呢，小一。 丁丁这才知道自己的鞋一只叫小一，一只叫小二。小二的声音是从床底下传来的，他让铁皮跳狗压住了。 哎呦，我动不了了，快来帮帮忙吧。 来喽，小一跳到床底下去，可是铁皮跳狗太重了，怎么也推不动。他从床底下跳出来，急得跳来跳去，啪嗒啪嗒。丁丁正想下床去帮忙，听见桌子上又响起了叽叽喳喳的声音，是积木在说话呢。小圆柱说， 丁丁真捣蛋，把鞋甩得谁也找不着谁，两只鞋不在一起怎么走路啊。 长方块说，听说在幼儿园里，丁丁跟我们的哥哥姐姐玩过了，总是把他们送回小木屋里去休息，怎么在家里就不这样，把我们摊得乱糟糟的。彩色铅笔和铅笔盒也都嚷嚷起来， 老叫我张着大嘴，真累死我了。 这是铅笔盒的声音，丁丁没把铅笔盒的盖子盖上。 丁丁老是忘了给人家盖上帽子，等会儿着了凉，明一写字画画就该折断了。 这是铅笔帽在为彩色铅笔叫苦，丁丁没给彩色铅笔套上铅笔帽。丁丁看到自己惹出这么多麻烦事儿，心里又后悔又着急，一动也不敢动了。这时候小猫喵呜喵呜叫了两声，走进屋子来了。这回来了个帮忙的了，小一领着小猫钻到床底下，又推又拉，把铁皮跳狗搬开了。小二、小一和小猫在床底下唱歌又跳舞，还捉迷藏呢，玩得真高兴。丁丁看不见他们怎么玩，可都听见了，他真想钻到床底下去跟他们一起玩。可他越想越害臊，不好意思下床，还悄悄拿被子把头蒙上了。丁丁醒来的时候，太阳光已经照进了窗口，他睁开眼睛坐起来，只见桌子上堆着积木，铅笔盒的盖子没盖上，彩色铅笔没戴上铅笔帽，东一只西一只，有的还滚到了地上，真是乱糟糟的。丁丁想下床了，可是床边只有一只鞋，他穿上那只鞋，啪嗒啪嗒跳着到处找，最后在床底下才找到了另一只鞋。小猫呢，什么事儿也没干似的，趴在地上睡觉，像一团可爱的绒球。后来丁丁再也没有忘记收拾好玩具，放好自己的两只鞋。晚上屋子里又整齐又安静，只有小猫在夜里跑来跑去，还高兴地叫几声喵喵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